明天是那红毛小子的生日。 哦，10月11号。哇、哦，真的有人光棍节过生日啊？ 礼物还是送点实用的好。他是游戏设计师对吧？ 啊，对对对，在下掐指一算，送上一套正版 Photoshop 那是上上之选呐。 佛头少普， 哇，小爱哥要给王子哥准备生日礼物，这还不简单，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了。你可以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王子哥，最好绑上丝带，然后再这是不可以说的吗？ 哎，还得听我的。你呀、就准备个什么小摆件当礼物，帮他做做家务，最后再做顿好吃的。我这么干，你也可开心了，是吧？ 还好吧。 嗯，好吃的。 阿贝斯，来尝尝我的装蛋一成加量不加价豪华方便面。 小摆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 阿贝斯，别！ 阿贝斯！啊！ 放下完全跑偏了。 阿贝斯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 嗯。王子，好吃的。 哎呀，我在想事情，你先自己吃吧。 可这个很好吃啊，我想让王子尝尝看。啊， 那，不， 王子，好吃吗？ 我那条领带被我放哪儿去了？不会在柜子顶上吗？ 王子找什么？我帮王子找。 我操！你爬上去干什么呀？ 王子在找东西。 你个臭小子，你先下来再说。这脏的！ 我想帮王子做家务。啊！ 阿贝斯，你在做什么呀？ 没什么。 你拿的什么？让我看看。这是 你画的是什么呀？ 是你和我。这是我送给王子的画。 啊，送给我的？ 王先生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今天阿贝斯有点奇奇怪怪的，又是给我做饭，又帮我收拾东西，还画了奇怪的画，说是送给我。 不会是黑化值又增加了吧？ 哎，算了，我还是直接问问他吧。阿贝斯，你睡了吗？ 王子。 阿贝斯，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今天也太奇怪了吧。 王子，我只是…… 怎么了？快说，老父亲要担心死了好吗？ 只是想给王子过生日而已。 生日？我都忘了，好像爸妈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了。 啊， 行啊，你小子这都被你知道了，哎呀，没白养你嘛。 阿贝斯，谢谢。 今年不用过光棍节了。